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4年后北京针对假离婚再次挥出重拳，升级购房限购政策，堵住假离婚漏洞。近日北京住建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商品住房限购政策的公告，政策从8月5号起执行，今后通过离异的方式来骗取购房资格的路子已经难以走通了。稍后我们会请房产专业律师来进行详细的解读。了解热点新闻，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您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您最感兴趣的话题和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向您推送最喜欢的内容，节省您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5.0版本，还可以参加寻宝活动，找到页面中隐藏的3处抽奖入口，1万元现金红包和1000元实物奖励等您拿。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张哲瀚打卡靖国神社被点名重批，德不配位，必须凉凉。张哲瀚参加朋友在日本乃木神社举办的婚礼，并且和主张分裂中国、支持西藏独立、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印尼前第一夫人黛西夫人合影，这事件引发了巨大争议。为此张哲瀚发文道歉说，为曾经无知的自己而羞愧。人民网评论说，伤害民族感情必须凉凉。文章说，在靖国神社前拍照留念，这是与鬼为伍，不是一句无知就能翻篇的。人民日报评论说，身为公众人物，对历史常识如此匮乏，对民族苦难浑然不觉，太不应该。央视评论说，艺人必须知荣辱，张哲瀚触碰了历史伤痕，伤害了民族感情，不能简单的归咎为曾经无知。环球时报评论说，越红越要有高处不胜寒的意识，越要如履薄冰，谦虚谨慎才可能走远。北京日报评论说，明星不能总以无知为由踩底线，坚决抵制军国主义的阴魂不散，始终铭记先辈的流血牺牲，才配得上中国人的身份，才称得上真正的热爱祖国。据报道，目前可口可乐、娃哈哈等26个品牌终止了与张哲瀚的合作。女子遭丈夫剃头被逼迫承认出轨，涉事男子被拘留，来自中国新闻网等媒体的报道。最近一则女子被剃头承认出轨的视频在网上流传，河北保定警方通报说，涉事男子冯某被行政拘留。冯某和韩某是夫妻，近日冯某殴打妻子并剃掉妻子头发，随后发照片到网上，之后有警察上门询问，妻子说丈夫怀疑她出轨，她在视频当中承认出轨也是被逼无奈。新京报评论说，即便妻子真的出轨，丈夫也没有超越法律动用私刑的权利，采取剃光头发、强迫录下视频并传播等手段发泄愤懑，明显已经走向极端，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四川导演起诉刘德华等抄袭，并且索赔1亿元，法院已经立案。来自上游新闻的报道说，成都环球博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认为，刘德华制片并导演的电影《扫毒2》 在人物设置、人物关系、重要情节、拍摄表现手段、海报设计等诸多方面，几乎是完全抄袭了该公司2006年拍摄的电影《完美情人》。近日，环球博纳公司将刘德华以及电影《扫毒2》的六家出品方告上法庭，提出赔偿近1亿元人民币。据报道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已经立案了。最新消息，扫毒二片方发声明了，说尚未收到法院的正式通知和相关的法律文书，并称该片是一部原创电影，出品时已经得到三位原创编辑的授权。刘德华先生、我司以及该电影出品单位并无侵害任何第三方之著作权。来自海淀警方的消息，不久前，北京海淀公安分局甘家口派出所接到了区反电诈中心预警，说一名事主疑似正在遭受电信诈骗。民警立即给事主拨打电话，但是事主始终在和骗子通话当中。为了争分夺秒，民警们同时使用多部手机连续拨打，前后一个多小时狂呼了200多个电话，终于在事主挂断电话的间隙拨了进去。事主王女士接了电话，赶紧到派出所讲述了事情原委。她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公安局的电话，说她涉嫌洗钱，让她找一个僻静地方来配合所谓警方工作。当她正准备按照骗子要求去银行的时候，电话断了，而民警电话正好打了进来，王女士这才恍然大悟，避免了损失。来自成都商报的消息，最近永辉云创科技有限公司因为在他们运营的微信小程序永辉生活家中没有事先征得消费者同意，对每笔订单收取了1块钱的包装费，被上海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是强迫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没收违法所得8000多元，罚款32000多元。处罚决定书显示说，该公司对20多万笔订单收取包装费，违法所得8000多元。专家表示说，这笔包装费就相当于在超市买塑料袋，但在超市买通常是由消费者主动提出，并且可以买大买小，而这个程序没有让消费者选择，属于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北京升级了限购政策，堵住假离婚漏洞。来自新华网的消息，4年之后，北京又针对假离婚再次挥出了重拳。近日，北京市住建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商品住房限购政策的公告，明确规定了夫妻离异的原家庭在离异前拥有住房套数不符合本市商品住房限购政策规定的，自离异之日起3年内任何一方均不得在本市购买商品住房。这个政策从8月5号开始执行。在公告发布前提交了离婚申请，尚未正式办理离婚登记的，离婚后仍然按照原先的政策来执行。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受需求释放、学区房违规资金流入等多因素叠加影响，北京市二手房成交过热，价格上涨。为了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样一个定位，北京保持从严调控，着力打补丁、堵漏洞，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那下面我们就来解读一下关于进一步完善商品住房限购政策的公告。那今天我们嘉宾呢也是房产方面的专业律师，来自北京东源律师事务所的王文静律师。你好，王律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我们看到这公告发布以后，通过这种离异的方式来骗取购房资格的路子应该已经难以走通了。 因为此次政策的颁布呢，对于北京目前正在执行的限购政策而言呢，是起到了一个打补丁的作用。那尽管一直以来呢，北京的购房政策对于户籍、社保缴费年限等要求很高，但是仍有不少家庭呢，他利用假离婚的政策漏洞来购买住房。那为了堵住这个漏洞呢，包括上海在内的很多大城市都出台了类似的一些政策。那这次新政呢，实际上它是非常严格的。那一旦实施以后，想要采取假离婚的方式来炒房很难实现了。另外呢，想要提醒大家的是，离婚之日起3年内的限购审查， 限购审查呢，它主要是针对于这个离异前原家庭名下拥有住房套数进行审查。 嗯， 而且呢，这个市住建委将会联合公安部门以及民政部门等相关部门加强这个监控。 嗯， 对于短期内多次结离婚而且新购住房的人群呢，是将会启动这个重点的一个监控程序。 嗯， 对于骗购行为呢，依法将会追究法律责任。如果涉嫌这个刑事犯罪的话，可能会将会这个移交公安机关来处理。 嗯，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严格遵守执行这个限购政策，不要抱任何投机取巧的侥幸心理，否则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嗯嗯，公告里所说，夫妻离异前房产套数不符合限购政策规定，那这指的是什么？ 嗯，北京目前执行的商品房限购政策是指经济已婚家庭在北京限购两套房， 嗯， 那经济单身家庭限购一套房，非经济家庭近五年在京缴纳个税或者是社保的限购一套住房。 嗯， 所以呢，不符合本市商品住房的限购政策是指经济已婚家庭拥有 两 套住房及以上，对，然后经济单身家庭和非本市户籍家庭拥有一套及以上住房。那按照这个新政来讲的话，那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双方离异，就不能在三年之内是不能再购房了。就 嗯，给我们来具体的解读一下，方便理解。 嗯，好的，那我们就分别来举例进行解读。 嗯， 那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本市户籍家庭 A 和 B 离异前呢，家庭名下拥有住房套数为两套及以上。 嗯， 那在新政实施后申请并办理离婚手续的分为三种情况。 嗯， 那第一种呢，就是 AB 离异之后呢，三年内未再婚或者是复婚的，不论离婚时房产如何分配，如果只归一方或者是分属两方的话，也不论这个离异后房产是否转出，那 A 或 B 从离异时间起算的三年内均不允许再经购房。那第二类情形呢，是 AB 离异后呢，一方或者是双方均再婚组建新家庭的。 嗯， 那再婚后如果新家庭符合本市住房限购政策，可以再经购房。但需要强调的是，新购的住房是不能由 A 或 B 单独签约的。 嗯， 那第三种情况呢，是 AB 离异后复婚的，视同恢复原家庭状态，是否可以购房，需根据该家庭届时拥有的住房套数，按本市已婚家庭审核购房资格来确定。 嗯嗯， 那第二种呢，就是连续五年缴纳社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的非本市户籍家庭。 嗯， 这个呢，是 AB 离异前家庭名下拥有住房套数为一套及以上，那在新政实施后申请并办理离婚手续的，如果没有再婚或者是复婚的，则不论离婚时房产如何分配，也不论离异后房产是否转出， A 或者 B 从离异时起算的三年内均不允许按照单身的身份再经购房，但再婚或者是双方复婚的，需根据再婚或者是复婚后家庭届时拥有的住房套数，按已婚家庭审核购房资格来确定。 那给我们举一个小家庭的例子，这样我们更好理解一下。 嗯， 比如说一个经济家庭为例吧。 比如说新政中规定的，比如说一个小红和小明，然后他们在这个离异前然后是夫妻，而且是经济户口。 嗯， 然后呢他是有这个两套住房。 嗯， 那这个实际已经是达到限购的一个极点了。 嗯， 如果他们要是离异之后呢，比如说这个房子归了，两套房子都归了这个男方。 嗯， 那这个三年之内呢，即便是女方名下没有房子，她也不可能再买房。 哦， 然后或者说是这个房子呢，然后一套是男方的，一套归女方的。 嗯， 但是离异之后三年之内，他们也同样不能再买房子了。 嗯，那么非经济家庭这个离婚限购呢？ 嗯，这个新政中规定的是达到限购的一个标准，是北京的标准是经济已婚家庭可以拥有两套住房，非经济家庭可以拥有一套住房。 嗯，对。 那么这个非经济家庭呢，此次离婚限购呢，就是按照家庭是否拥有一套住房来判断的。 嗯， 那比如说这个 A 和 B 都是非经济，那俩人原家庭拥有一套住房，那离婚后这套住房是在 A 的名下。 嗯， 那么无论是 A 还是 B 离婚起三年内都不能再购新房了，那任何一方提交购房资格申请的话，那这个审核系统是自动会带入原家庭住房套数来审核的。 嗯嗯， 因此呢这种情况他也无法通过这个购房资格的审核。 嗯， 如果他们原家庭名下无房， 嗯， 那他们离婚之后呢， A 或 B 纳税或者社保符合条件都可以各自再购买一套住房。 嗯嗯，那比如说经济的 家庭离婚、夫妻一人分得了一套，那离婚三年以后，其中一个人将名下这个房给卖掉了，他能不能再买一套呢？ 这是不可以的，因为离婚起三年内的任何一方提交购房资格申请呢，审核系统它是自动然后会按照原家庭住房套数来进行审核的，那即便他离婚后将名下房产卖出，也无法通过这个审核，所以呢，想通过卖房来腾挪购房指标的做法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如果男女双方两套房都是属于一方的婚前的这个财产，房本只有一个人的名字，那么离婚三年之后没有房的另一方是不是可以再买一套呢？ 这也是不可以的，因为无论他是否是婚前财产，婚后都属于家庭住房套数。 那经济家庭有两套住房啊，卖了一套以后离婚的话，没有房的一方三年内呢，可不可以买一套住房呢？ 这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对，但如果就是想通过离婚来获取更多的购房资格的话，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它是很难去实现一个炒房的一个目的。因为离婚前卖掉一套住房呢，作为家庭就可以再购买一套住房，而如果离婚后有房的一方不可再购买房，无房的一方也只能再购买一套住房。 那比如说这个经济家庭啊，离婚前有两套房子，离婚后有房的这一方将名下房产卖出了，然后双方又复婚了，那这个家庭还能再买吗？ 如果再次组成家庭，那么就按照再次组成家庭后的这种家庭资格然后来审核。如果这个符合这个限购政策的话，那经济已婚家庭名下最多只能是有两套。那现在如果双方复婚之后呢，一方名下已经有两套了，所以就不能再次购买了，否则的话他就违反了这个限购政策的套数规定了啊。 那么已经提交了离婚申请但还没有正式这个登记离婚的，是不是按照新政来执行呢？ 他这个新政呢是不溯及既往的，在2021年8月5号，当然也包含了8月5日之前已经提交离婚申请但是尚未正式办理离婚登记的夫妻呢，还是属于新政前离异的家庭。即便是原家庭在离婚前拥有的住房套数已经超过了本市商品住房限购政策规定的，它也不受影响，还属于新政之前离异的家庭，仍然按照原政策来执行的。 那这次也是考虑到了这个民法典实施以后一个离婚冷静期的这么一个条款。那一对夫妻都属于北京籍，8月5号以后办了离婚还能买房吗？ 这个是要分情况的，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这对夫妻在离婚前然后名下拥有两套住房，那么离婚之后呢，无论之前的房产转入谁的名下，三年内各自都不能再购房。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对夫妻呢在离婚前名下拥有一套住房，那离婚之后呢，名下没有住房的一方还能再购买一套住房。第三种情况就是这对夫妻然后他离婚前呢名下没有住房，那离婚之后呢，双方可以各自购买一套住房。 那像这个计算离婚时间的起点是什么？ 这个离异时间呢，它是以离婚证登记生效时间或者是法院做出的这种民事判决书或者民事调解书生效时间为准的。 那据报道说北京的这个楼市限购政策也是不搞一刀切的，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通州区在2015年8月就出台了区域性的限购政策，通州区的差别化的限购措施比北京的这个政策更加严格。 对于想要在通州区置业的购房者而言呢，执行受限购的政策，通州这个购房门槛一直是非常高的。然后2015年8月15日起呢，北京市通州区商品房限购政策升级，当时出台了这个关于加强通州区商品住房销售管理的通知，宣布了对通州区实施差别化限购政策。那结合现在新出台的限购政策来看呢，通州区目前有四类家庭可以在这个区域购买商品房。那包括无房的经济家庭，已有一套住房但在通州落户三年以上的经济家庭，那还有就是已有一套住房近三年在通州连续缴纳社保或者个税的经济家庭，以及在北京没有住房且近三年在通州连续缴纳社保或者个税的非经济家庭。那这有意味着说，针对于上述的四类情况呢，如果夫妻双方正式办理离婚手续之后呢，一方或者是双方按单身家庭申请购房，如果经房管部门核准符合通州区的限购政策，他仍然是可以在通州区购房的。 那么离婚以后如果和其他人组成了新的家庭，应该怎么来计算这个购房资格呢？ 任何一方如果是与其他人重新去组建家庭，那么就以新家庭为单位申请购房资格，来审查这个。 那家庭名下的外地的这个房产是不是会计入啊？离婚以后是不是受这个新政的影响呢？ 北京购房资格审核中的家庭住房套数，它是指 北京名下就是辖区之内的住房， 嗯， 然后外地住房是不计入这个套数之内的，嗯， 是指北京这个辖区的住房哈，名下北京辖区的住房。 对， 另外这次新政公告里面说的是不得购买商品住房，那么如果已经购买了公房或者是保障房的，是不是可以呢？ 嗯，北京市共有产权房的申请，它是必须要符合北京市的限购政策规定的， 嗯， 而且这个申请家庭无房和无住房转出记录啊，这是申请共有产权房的一个前提条件， 嗯， 因此呢无论是已购公房还是政策性保障住房都要受到最新的限购政策的约束，所以如果不符合限购政策也是不可以购买的。 嗯，那新政以后离了婚又再婚组成新的家庭还能买房子吗？要看不同的情况是吗？ 对，这种的话就要分情况来说，如果这个新组合的家庭名下的房产符合本市商品住房限购政策的话， 嗯， 就可以买，否则的话就不能买。 嗯，那家庭名下的这个外地房产是不计入这个套数的。 对，家庭名下的外地房产不计入套数，而且这次新政中说的原家庭在离异前拥有住房套数不符合本市商品住房的限购政策规定的，是针对于夫妻双方名下北京市区的这个住房，外地住房它是不计入的。 嗯嗯，好，谢谢王律师的解读。 感情法律的事儿你也门清？ 那可不，博学着呢。 哎呦喂，看给你能儿的，哎。那您这都跟哪儿学的呀？ 我这不是每天都开车吗，我这一打开广播，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请那些法官、检察官、警察还有律师和学者好多大腕儿，听他们一一分析那些热点新闻特色案例，那叫一靠谱，那叫一地道，我这是真学了不少啊。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东源律师事务所的王文静律师。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